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的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今年将带来6个国家的7部剧目。由立陶宛 OKT 剧院带来的《海鸥》近日为这场戏剧盛事拉开了帷幕。本月23号到25号，法国马赛剧院将上演莫里埃晚年的巅峰之作《可笑的女学究》，精准描绘了女性解放过程当中产生的种种荒谬可笑的社会现象。6月22号到24号，成立于1852年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将带来莎士比亚的经典之作《暴风雨》，俄罗斯联邦达坦斯坦共和国喀山卡查洛夫俄罗斯模范大剧院将于6月29号到7月1号带来《黑桃皇后》，波兰卡基米日戴梅克罗茨新剧院的《福地》将于7月6号到8号上演。本届邀请展演还联合了社会戏剧的制作力量，首次推出邀请展特别单元北京人艺演出中心原创剧目邀请展，将于本月30号首演的《北京人》由赖声川执导，以经典文学蓝本为基础，嵌入诸多飞速发展的时代特性。4月5号首演的悲喜剧《陌生人》由演员何冰导演，独特的叙事结构使作品颇具悬念。北京演艺集团近日公布了本月底将启动的春季演出季计划，本次演出计划共有6场演出，涵盖了戏曲、声乐、钢琴、器乐和儿童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在4月21号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女儿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双将模仿母亲的唱腔为京城戏迷演唱《花为媒》等经典的剧目选段。本月底北京音乐厅将开启国际古典音乐演出季，据介绍整个演出季预计将持续8个月，在此期间世界各地的名家名团将为京城的观众带来视听盛宴。本月29号首先登台的是来自瑞士的维尔比耶音乐节室内乐团，演出当中00后钢琴神童李卓宇将与另外一位小提琴家丹尼尔·罗佐科维奇分别和乐团一起演绎门德尔松和巴赫的经典作品。5月15号维也纳莫扎特长笛四重奏将现身北京音乐厅，他们精心挑选了莫扎特等作曲家专门为长笛而谱写的作品，为京城观众献上一台富有新意的四重奏盛宴。深美如渊、千古一梦、灵玉三部曲之《警幻觉》《幻茶迷津》《双下山》是导演赵良多年工作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及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4月7号开始，他的这三部作品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为观众郑重开启艺术精神的朝圣之旅。小剧场粤剧《霸王别姬》将于4月20号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部剧以传统的粤剧作为切入，逐渐演变至近代粤剧的演出风格，向观众呈现粤剧的流变与发展。有着台湾民谣之父美誉的音乐家胡德夫将于5月20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音乐会，音乐会歌单近日公布，自然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是此次音乐会的亮点之一。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全天本市出现了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降雪过后路面湿滑，能见度较低，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入夜之后气温明显下降，外出请您注意添衣保暖，以防感冒。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2，较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一度到13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白天本是多云转晴，空气质量不错，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在开启今天的爱情主题之前呢，首先进入今天的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特约播出。有些话说出口言之凿凿信誓旦旦，但是到头来只是胡说。有些爱袭来时热情激烈铭心刻骨，但是到头来只是胡来。到底是我错了还是他错了？3月24号到4月8号，西区剧场邀请所有创过业或者爱上过创业者的男男女女，一起来看戏霄堂加演12年的经典戏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抢票热线13522332465，13522332465。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演艺江湖当中跟朋友们提到的，有多少爱可以胡来。而且呢，我们今天的嘉宾还带来了奖品，那就是刚才提到的戏霄堂经典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提供的演出门票4张，3月24号到4月8号到西区剧场看都市男女们胡来的爱情，当然是打了双引号的胡来。那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加上您的关注心愿还有姓名电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了。那今天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就是有多少爱可以胡来。 对话文艺作品重量主创，探访台前幕后独家故事，新鲜专业好听，众星闪耀，艺林过招。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FM87.6 演艺群英会。 北京时间2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今天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今年已经演到第12年的一部话剧，叫做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我想问，有多少部话剧可以演这么多年？我们欢迎一下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的副派导演刘妮妮。妮妮你好。 你好朱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你们好。 嗯，妮妮，我第一次是看你演的李小红。 哦， 是在做演员的时候。 是是 啊，我就在想呀，这个戏真的演的好久了，而且戏霄堂这个名字在圈里也好多年了 啊。是 啊，应该算是戏霄堂的一部经典作品了。接下来这几位要不你给介绍吧。 好的好的、没问题。 嗯， 坐在我身边的这是真真的扮演者刘恋。 刘恋， 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朱红姐好。 哎，这个三个女人你是那最作的吗？ 算上吧。 一会儿我们好好介绍一下啊。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男人经历的10年当中经历的3段感情，经历了3个女人啊。 对， 一会儿来看看真真这个形象哈，我琢磨一下对应的是哪一个。 好 啊，旁边这位 旁边这位是我们的男主角丁一白的扮演者海涵。嗯， 大家好，我是演员孙海涵，然后朱红姐好， 喊我名字就行了啊。海涵海涵啊，这个有点这个恍惚的感觉，海涵海涵。好，还有一位， 还有一位是我们郭晓丹的扮演者，你叫什么来着？王子。 王子。 导演忘了我的名字。Hello, 听众朋 友们， 大家好。 这是主要是演郭晓丹的人也太多了、主要是这个戏演的人太多了、 你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 了 吧？ 数不清了，真的数不清了、 王子，你知道你演的是哪一版？也数不过来吧？ 我上一版演的主持人。 对，那这次又换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小丹的角色更有挑战性。 所以你先跟那些没有看过这部话剧的朋友说一说吧。其实你们这个名字起的还是挺让人感觉有歧义的。 是 吧？ 对。 有多少爱可以胡来，这是不可能的，不能胡来，对吧？那这三段感情是什么样的感情？ 第一段感情就是丁一白在高中时代的高中同学和、就是郭晓丹，他们俩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毕业以后丁一白创业创了几年，他们 没钱， 对，七年的爱情故事。然后由于郭晓丹是一个比较拜金的女孩，对物质生活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她认识了一个跟她的老板，就是当年去香港发展了。因为那个老板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物质生活，满足他的物质。然后丁一白非常难过，然后第二段感情呢，就是郭晓丹走了以后呢，丁一白就非常成功了，几年间就是事业很成功。 原来是这女的跟他不合， 对， 开玩笑， 价值观不合， 所以他这个晓丹走了以后，丁一白就。发达了， 对，发达了。然后呢，他就觉得女人有钱就可以了。然后他在这个几年当中，可能也经历了不少的女人。结果他在酒吧认识了一个叫珍珍的女孩。这个女孩呢，走进他的世界很突然。而且他觉得跟其他的那些女孩不一样。然后呢，他就也是因为。一夜情开始的，但是他发现他爱上这个女孩了，然后，两人好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丁一白和他求婚，然后珍珍不同意，说我不需要结婚，说我还没玩够呢 ， 对对对，结果丁一白又是第二次受伤， 再次受伤了， 他第二次求婚也没有， 怎么回事啊？原来没钱，有钱也不行嘛， 是呀， 是吧？ 对，他有钱的时候，这个女孩又说了我不要钱，我要的是感觉， 没感觉了，有钱也没用，是吧？ 对对。 哎呀，那第三段呢？ 第三段就是他，因为这个故事是他在和这个，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和主持人说的。这个主持人恰好是他的那个小学同学，发小，两个人就因为这个节目，在二十多年以后又相见了。结果这个聊天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个女孩还没结婚。而且从小他就对这女孩有好感。然后他有一天。经过思想斗争以后，想跟这个女孩表达的时候，结果这个女孩给了他一张结婚请柬，说我要结婚了，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吧。结果丁一白很不明白，为什么你要结婚了？你跟这个现在你要嫁给的人认识多久了？这女孩说三个多月。说我就是想给家里一个交代，我三十岁了，我就要给家里一个交代。有没有感情不重要。 他喜欢丁一白吗？ 他对丁一白应该是小时候的那种 有感觉， 感觉 青梅竹马。 对， 但是就觉得不现实。 对，他觉得他可能觉得丁一白太完美了吧， 美了， 又有钱又有事业， 长得也不错， 追寻真爱。 对， 有追寻真爱。 然后可能他觉得这个男人太不安全了，嫁给他也不安全，所以也没选择他。 哎呀，我觉得这个剧看完吧，这男人就不知道该自己怎么办了，对吧？没钱也不行，有钱也不行，太完美了也不行， 对， 反正就是惨呗， 就是惨， 对吧？我这个一白应该是 原来我记得有多少爱可以胡来这个男生应该是一个70后，讲的是一个70后的感情。现在你作为副派导演还是这么设定的吗？ 没有没有，我们一直在这个戏一直不断的复演，然后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改剧本，让它接近现代的现代的生活。现在设置的丁一白是一个80末， 80末 快90年，88年89年出生的。 那海涵，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喜欢这个男人吗？你觉得这个男人，你在把握他身上的一些特质的时候，你会用一些什么词来形容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其实我觉得他和我本身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毕竟就是出生年代不同，我需要去塑造他，然后包括出生的就是那个成长环境啊，包括感情经历。当然第一段我是挺能理解的，一个男生在 谁没在大学里谈过恋爱啊，是吧？ 对，然后之后那个就那样了啊，那种感觉我还是能理解的。但是后来其实我挺不能理解的，就是他开始急于结婚了。因为可能我还没有到30，然后我就要去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他为什么对这个所谓的爱情这么执着，等等，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去揣测的。而且这种人是真正的在社会上存在的这一种人，现在真的有很多男生反倒要比女生着急结婚，因为他们可能更缺失安全感。对，可能有没房没车的也要早结婚，有房有车的还要早结婚。对，可能这就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吧。其实可能都说男人是强势的，但是有的时候女人要比男人的选择性多，我觉得是这样。 是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吗？ 可能是 有这个原因。 哎，但我的确有这种感觉啊，妮妮哈，就是，现在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最起码跟10年前差距很大。女人现在越来越独立， 是的， 对吧？比如说原来说嫁汉穿衣吃饭，那就是老旧时候了。说女人就是要嫁一个男人才有饭吃，才有衣服穿，那是一个那样的年代，对吧？然后慢慢的说那个相濡以沫。就是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然后就贤妻良母还是这样的形象。然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实社会对于女性赋予的这个任务越来越重了。 是 啊，你要当妻子，要当母亲，还要当别人的女儿。 对， 当她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的安全感不能唯一从男人身上获得，所以女人就会越来越独立。 对， 但男人其实有时候他比女人更简单，是吧？原来我说臭男人现在在海涵的嘴里好像这个男人都挺孩子气哈， 还是挺难的。 是，其实我也发现其实男人比女人更需要安全感的时候。 对，因为现在虽然说女性在不断的独立，但是对男人的要求好像没有太大改变。你比如说你要结婚的时候，男方要准备房子，对吧？男方要准备车，你要准备彩礼，当然也有女方不是那么介意的，但是大部分情况男性在社会当中的担子要比女方重很多，所以他们更没有安全感。当他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更觉得自己就是可能有那种特别无助的感觉。但女孩吧真的现在过得比男孩滋润， 是 她有退路啊。 是的， 对吧？我大不了就嫁个人嘛。男人不能这么说，大不了我娶个媳妇儿嘛。 对， 还真不行，是吧？哎呀，我现在想想我还挺，原来我 挺同情男人的， 我原来挺强势。我觉得我们女人可不容易了，我现在我改了，我觉得你男人太不容易了。 看完这个戏估计都得同情男人了。 挺难的。 让珍珍也说说呗。珍珍就是那个要感觉不要爱情啊，要爱情不要结婚的那个。 对， 你能理解这样的女孩吗？现在你这样女孩多吗？ 其实我接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对我是一种挑战。因为我是跟这个角色有差别的那个，我是一个以恋爱为大的，恋爱为天的一个人。然后当时导演跟我说，就是他也很信任我，妮妮姐很信任我，就把这样的好角色留给我。然后就是说说就是因为珍珍她就是那种很不羁，然后寻找在男人身上寻找那种刺激感、新鲜感， 就是那种所谓的坏女孩，对吧？ 对， 就打着引号那个坏女孩。 然后其实我周围呢也有，就是很多就是可能是年龄不到吧，就是那种小可爱的小女孩，也是有这种女孩。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每个人追求的爱情和价值观不一样。然后我就是 你能理解她吗？ 这要是在往前倒个多少年，这姑娘不守妇道啊。 我就其实当时演这个女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哈，确实是一种挑战。 对，就是她是一个不追求结果的人。 对， 她是觉得说啊，我只要一个过程，然后我来这世上一遭，我就要享受不同的爱情带给我的体验，对吧？ 对，可能也不光是爱情，她就是喜欢寻求刺激。 这要的是每天的开心，应该是。 对，就不太想着说我有多爱你，而是说我自己有多舒服。 对，是的。 真就是，反正就是他有一句经典台词是：“反正我爸有的是钱呀。”就是我喜欢你，我就要跟你在一起，我就要跟你谈恋爱。 然后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不跟你在一起。 我不图任何东西，我只图他对我对他有感觉。 哎呀，男人不容易啊！ 对，这男人一说结婚了，行了，我就走了。 真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啊！我越来越了解男人了。啊，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男人们，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啊，这个我觉得绝对不能被你们带跑了啊！这个坏男人也是有的啊。这个海涵一说，好像就马上给全体男人都证明了一样。哎，大家可以关注演艺群英会，艺术的艺啊，开会的会，数字876，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有没有那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我觉得好像结尾是圆满的。有时候就不太敢把它称为爱情，对吧？ 是 啊，虽然说刚才这句话有点残酷，爱情都是伴随着痛苦和纠结的，它才能够成为爱情。你得痛， 对吧？你得痛， 对，不痛就好像不爱了一样啊。这可能也是一种现代病吧。但是所有的美丽的爱情故事都是带着苦痛的， 是的 啊，所以海涵你就痛一痛吧啊，你痛了，我们大家看的都高兴，你知道吗？ 我这属于痛并快乐着。 对， 海涵是天天被我们虐，被我们几个女人一起虐。 哎呀，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就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女性啊，你们要的是什么呢？对吧？比如说，有时候跟身边女性朋友在讲说，哎呀，比如说老公很优秀的，肯定是没时间陪你，对不对？要是朝九晚五的呢，女人就说你好像没有什么上进心。 太安于现状。 太安于现状了，你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的未来多想一想，多打拼打拼呢？你怎么能安于现状呢？但另外一个人呢，哎呀，很优秀，那就是晚上基本上得十一二点或者好几天不回家，也没办法， 对， 没有人陪伴，哎呀，这永远是一个难解的谜题啊。 真的 太难了。那再问问小丹吧。小丹，王子啊，王子演的是郭晓丹，你演的是，其实你这个角色还挺纠结的，因为他在大学里的感情，包括高中时代，应该是纯情的。 是的，是的。 但他本身又是拜金的， 是 对吧？所以啊，王子跟我们说说你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呢，就是和这个男一号，也就是丁一白嘛，跟他有七年的恋爱史。那这样的就是有七年的这样的感情，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不容易。然后呢，到最后他还是选择放弃了，是因为他真的不相信丁一白了。就是他整天给你画饼，告诉你我会有钱的，我一定会有钱的，就是。他每天沉浸在这里面，他就觉得虽然你在打拼，虽然你在你在上进，可是你带回来的东西都是不靠谱的。对，然后就是现在我想要的是一种踏实的感觉。我想在我最年轻的时候把女人该做的事儿都做了。比如说他的台词就是说，他说我不小了，我还得结婚，我还得生孩子，就这样。对，我觉得他是想要那种踏实的安稳的，并且就是没有顾虑的生活。他也想让他的孩子过上这样的就是生活，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会选择离开丁一白，也是因为 就是看不到希望了，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他拜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所以其实这个角色，我先发现其实每一个角色他是都是有缘由，或者说有 很有代表性， 很有原因的。 对 其实王子他演的这个小丹，他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拜金女， 是， 要不然他不会跟他在一起七年。 是的， 是，最后他其实要的是物质给他带来的安全感。 对 啊，有的人不需要，你比如珍珍，我们家有的是钱，是吧？他的安全感来自于他的爸爸。 是的， 对， 是吧？那小丹没有呀，对吧？那他未来的生活怎么办呢？ 生活都是实际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哈、 嗯嗯。 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实际的女孩，不能叫拜金，我觉得。 对，她是比较现实。 现实、哦，嗯，就觉得跟这个男人看不到希望，但是有时候是挺讨厌的。你在身边也可以看到那种，就是你没坚持下来，然后你把这男人培养特别优秀，然后你走了他好了， 对对， 然后就跟别人好了， 第一排就是这样的， 典型的嘛，典型的嘛，他一走我就一夜暴富 啊，一夜暴富， 这点最惨了，对， 对 小丹刚走，他那个结果他那个合同是真的， 哇，毁的不行。 那小丹后来又出现了吗？ 嗯、没有， 没再出现了啊，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感情是没有理由的，对吧？你。不能说什么样的结果是好的。 当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就说，哎呀，小丹你为什么不等等丁一白呢？ 这就快好了呀， 对吧 你马上就熬出头了呀，都熬了七年了呀。 但是我是不相信的，对。 嗯，但你就是不相信。 不信。 也真的是被生生熬没的七年，他对他所有的希望，他作为信仰的东西、 嗯、 然后他的三观等等等等，一切都被丁一白磨没了，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下下策吧。 嗯、 其实我觉得作为丁一白这个角色的扮演者，然后或者是一个旁观者来看这个角色、 嗯、 一般很多男生看到这种女人都会感觉，哎，拜金女、 嗯、 这种女人真的是 不能要。 但是现在、嗯、反倒你细细的去分析过之后，这七年里他在七年、 嗯、 这七年中他帮丁一白交了很多次无数次的房租、 嗯、 甚至然后在家洗衣做饭干嘛干嘛，然后自己又去工作、 嗯、 那么他这是一个好女人，可是丁一白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所以最后被逼无奈，所以他要选择让他活得更好、 嗯、 这是人之常情嘛。所以我觉得这里没有坏角色、 就是、 也没有坏女孩。 你理解这个女人。 对。 你这三个里面最爱谁啊？ 我 想好了再说。 这个这属于题就是送分题，这个这个作为这个角色来说，我理解的对于这个角色来说、其实这个角色他有句台词解释了这个。 嗯。 初恋总是刻骨铭心的。 嗯。 而真正的出现更像是一场美梦。 嗯。 一场很甜蜜的美梦、 嗯、 但梦醒了。就没了， 嗯， 就是痛并快乐着和快乐之后疼，对，反正都疼， 嗯， 都挺爱的。我觉得最不爱 的 应该就是那个最后的主持人卢静、 那个， 对，就是可能是因为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嗯， 啊，幻想都没给你， 对，还没 刚想爱， 对，还没开始呢， 对， 就扼杀在摇篮里了。一个男人在十年当中经历的这三段。嗯，应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感情， 对 对吧？妮妮刚怎么说来着？这个话剧就是让大家想一想，就是女人你们到底要什么，是吗？ 是的，这是站在男人的角度上问女人， 嗯， 你们到底要什么？ 嗯， 你们要感情的时候我给了， 嗯， 但是你们嫌我们穷， 嗯， 然后你们要钱的时候我给了，但是你说我不需要，我需要感觉， 嗯， 然后最后我把钱和感觉都给你们了，然后你们说我太完美了，没有安全感了，所以男人需要问女人，嗯，你们到底要什么？ 呀，女人其实老说自己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其实你也说出了安全感到底是什么，对吧？ 是 有时候说的稍微违心点儿，就是说可能两个人没有缘分啊，最后都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是 啊，到底。什么样的爱可以长久，什么样的感情可以持续啊、 嗯、 都很难讲。 很难讲。 就算是走入到婚姻的殿堂，到底这段婚姻能走多久，都不是我们说出来的。 是吗？ 好的，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是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妮妮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我们是3月24日。开始到4月8日、 嗯、 在北京护国寺的护国新天地四层的西区剧场上演。 嗯，好的，大家可以早点去那儿，好吃的特别多啊。 对， 什么 旁边有护国寺小吃， 对，爆肚啊、嗯、什么，还有家什么那个 螺蛳粉、 嗯、还有反正总之好吃的挺多的啊。看完演出之后呢，楼下还有喝啤酒的地方。 对对对， 哎，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适合大家去看戏哈。 对，而且交通也特别方便、 嗯、 坐地铁4号线和6号线， 嗯出来就是。 好的， 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今天给朋友们介绍的是西夏堂的经典之作《有多少爱可以胡来》12年的纪念演出，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全新七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即日起购车更可享两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音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此刻我们的视频正在北京时间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在网络上搜索北京时间搜索到演艺群英会，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聊天啦。今天直播间非常热闹啊，有5位朋友在这里，我是朱红，五位之一，还有4位啊。妮妮，刘妮妮，有多少爱可以胡来的副排导演，妮妮你好。 你好，朱红你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孙海涵，这个比较痛苦的男人。 我就是那痛苦的男人，大家好。 啊，就是丁一白的扮演者。这是王子饰演郭晓丹，王子你好。 朱红姐好。啊，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海涵在旁边就特别着急的说，虽然他跟我在一起7年离开了我，因为物质的原因，但是我不觉得他拜金，我就觉得他特别能理解，是吧？ 有难处。 有难处。再欢迎一下刘恋，真真的扮演者，你好。 朱红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刘恋。刘恋是真真啊，要感觉不要结果的这位啊。其实我刚才挺同意海涵提到的，就是这3个女人，要物质的，然后要感觉的，以及到最后没有安全感的，我觉得这应该是女人的通病了啊。只不过有人病重一点，有人病轻一点啊，有的人自愈能力强一点而已。所以有时候说一个女人到最后是否幸福，其实她还是有很多共通的点的。 是 啊，比如说可能会比较宽容。 是的 啊， 就是可能对很多事情不那么较真儿，可能会好一点。 对，就是宽容，不那么较真儿，然后呢，积极， 对 啊，愿意沟通， 对 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段感情或者是一段婚姻能够持续的健康的发展，并不代表说他感情越来越深，这个其实很难，大家都知道，但是让他持续的保持鲜度，我觉得这应该是女人。特别重要的特质。 对，而且这个很重要。而且两个人的感情世界，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对， 如果你不说我不说，那时候看那个叫前任3是吧，不就是因为憋着不说吗？ 对， 说散就散了。 对，然后我身边有一些就年龄比咱们大的啊，嗯，他说别说我们含蓄，嗯，我们真看不懂你们年轻人。说我们含蓄吧，是不好意思说我爱你之类的肉麻的话，说你们这是作呀。说你们这个跟什么不愿意沟通是两码事儿，说你们这就要你感觉是吧，好像感情里到最后要在一起了就不是爱情了。我说啊，可能是吧。今天我们给朋友们介绍的这部《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呢，今年已经第12年了，我觉得特别不容易啊。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嗯，我们每次创作一个话剧的时候，它有几种啊，因为这个其实算现实主义题材了， 是的， 对吧，嗯，我们有从经典作品改来的，那它肯定是非常经典，说演几十年都没有问题。 对， 如果它是一个现实题材，它肯定有当时你创作的背景，我们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嗯，我们怎么样保持它12年以后依然在舞台上让当下的人看到的时候不觉得过时。 是，因为这个戏最初是05年演的嘛，嗯，然后男主角是70年代生的人，嗯，然后我们不断的复演，也会不断的根据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去改剧本， 嗯嗯， 然后今年我们复排的时候呢，就把丁一白改成一个80末生人的，这个88年89年出生的人的， 70后扎心了，你知道吗？ 是呀， 对， 我们做这个戏都越做觉得自己越老了，一个戏演了12年， 就是你们就像看一个孩子一样，说你要不生孩子，你不知道你老得快， 是 就是你就演同一个戏，也同样是一标尺，对不对？ 没错，其实这个戏就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嗯，就是看着他一路走过来12年， 对， 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嗯，然后到现在。那个就是你感觉，因为妮妮是跟这个戏12年了哈， 对， 你觉得观众对你们所表达的，这个你们要表达对于感情的看法，对于爱情，包括婚姻的看法，他们的理解这12年当中有变化吗？ 我觉得这方面还真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觉得爱情感情这种元素，无论是年龄在多大，无论是什么时代，它都是一个共同的话题。 但那个时候他们应该不太理解珍珍这样的姑娘吧。 之前就是我之前演的时候，对 对吧， 对， 就是说这 年龄长一点的人可能不太理解， 就这姑娘干啥呢，漂漂亮亮的， 是 吧，家世又不错的呀，是吧，怎么就这么作呢， 是 吧，丁一白条件不错呀，是吧，这门当户对的呀，怎么就要这种感觉和刺激呢？ 其实我排练的时候我也是， 这样这么好的男人，有情有义还有钱，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呀？ 就你也不理解吗？ 我也有点不理解。 对，所以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12年以后，女性的独立意识在增强， 是， 就是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可以独立成章的。你这男人你跟不跟我好吧？我觉得不行的话我就换一个咯， 对 对吧， 对， 我还有很多的选择， 对， 特别是像珍珍这样漂亮姑娘， 对 对吧，我觉得我还有更多的选择，我为什么为了你要放弃那么多其他的选择，我还年轻得很啊， 是的， 对吧，所以可能是女性的独立意识和依附感的减弱，独立感增强，依附的感觉减弱， 而且他们更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 注重自己， 对对对对， 这女性的自己的感受， 是的 啊，我忽然想起《末路狂花》了，就那部美国电影，它是代表美国 是 独立女性意识的觉醒嘛， 对 吧， 对， 就是最后那两个女人，中年女人，就是最后冲出屏幕的那一刻，你觉得就女性 冲出了 这个束缚和牢笼， 对， 所以真正应该代表了这样一些女人啊，虽然好像看上去有点不羁或者说不务正业，但是她是代表了一波的女孩，她可能有点过了，但是有很多女性是有真正的这股劲儿的， 是的是的 啊，就是我在乎我过得好不好，在这段感情里我舒不舒服， 对， 我不会为了你做很多的改变，我只做我自己， 对， 你适应就来，不适应拉倒，你就走人。 其实珍珍小丹还有那个卢静这个电台主持人，其实就代表了三个就是比较有特点的女性。 三种恋爱观， 三种恋爱观，嗯，对。然后王子演的这个小丹呢，就是，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叫大部分女人，正常女性 都经历过的是吧？ 对，应该正常女性， 嗯，对， 就希望两个人的婚姻生活是不动荡的。 嗯嗯嗯， 我觉得小丹就是这个要求嘛， 是 对吧？嗯，我不会因为孩子学校在哪上愁烦心， 对 对吧？不会说我。那时候说句什么啊，说其实你说你下馆子还是在家吃的选择，我觉得很多女性是可以接受的， 嗯， 但你跟他说咱们这一个月可都不能吃肉了啊， 嗯， 这可能我就举个例子啊，嗯，这可能 是过分了， 哎，他就有点没有安全感了， 对， 嗯，因为女性吧，就有说回来女人真的是很复杂，一会儿又独立了对吧，嗯，但是呢你又觉得在这个感情里面男人应该给你更多的安全感， 对， 到底要什么嘛？哎，我现在想想，我怎么觉得自己说进去了呢？ 你想想自己要什么， 对吧？就是你就是这种感觉， 嗯， 就有什么就想那个。 是 啊，小丹，你应该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应该理解这个女生，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挺能理解的，而且现在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嗯，现在即使是现在这种社会，我爸爸妈妈也希望就是说我能找一个，嗯，稍微家庭条件好一点的男朋友啊， 嗯， 然后去过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生活，嗯，其实我觉得父母对我们的期望 应该都是一样的 、嗯，对，那个时候的郭晓丹他爸妈也肯定是希望这样，因为郭晓丹自己也会这样说， 嗯， 说我爸妈想让我找一个有钱的，可是我还是和你在一起了，就是证明他当时是选择放弃，就是说你有选择权的时候你就选择了放弃嘛， 嗯， 对吧， 嗯， 我选择和你在一起，那么我就放弃了和别人更好的相遇， 嗯，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他选择跟丁一白在一起了，我觉得他还是挺伟大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陪他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嗯， 我觉得他这份心是挺好的， 嗯， 可是那个时候是真的熬不下去了，也可能是年龄比较大了， 嗯， 觉得自己要老了， 嗯， 对， 女人真是 对 吧，你 女人其实 很怕老 的时候就是一个坎儿， 嗯， 我觉得， 嗯， 就是那时候好像特别想结婚， 嗯但那个时刻你觉得丁一白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了， 对对 对， 一定是这样的，对，就像现在大学毕业生一样，他们选择分开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女孩会觉得我还能遇到更好的， 嗯， 也许他们心里面会有这样的想法， 海涵就是低着头叹气啊，哎，我们男人太不容易了， 被说的呀，被说，尤其加上排练这段时间的排练，然后加上咱们这么一聊，我就感觉好难啊， 特别不容易， 好难啊，怎么办？那个 主要是排练，我也给他们了很大很大的压力， 嗯，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演员出身， 对， 所以对表演这块我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对， 我跟他们说了，我说这次咱们争取把观众的汗毛演立起来， 嗯， 所以他们真的非常辛苦排练的时候， 嗯， 而尤其是海涵，他离这个年龄， 嗯， 这个角色还是有一定的年龄差距的， 还行，长得还比较着急， 长得挺着急， 长得非常着急， 声音也浑厚，对吧？ 是是是， 还是可以的，嗯， 但是 你要对自己形象有信心， 对， 嗯，对 对， 嗯，到那年纪了， 对，所以他的压力很大， 对 对。 所以海涵，其实你在这里面就是理解这个男性，还是在很努力的揣摩他的，对吧？ 对，而且其实怎么说， 嗯， 有些东西是我现在怎么揣测都是揣测不到的， 嗯， 因为我毕竟他没有过那种体会， 对， 而且我没有说有过那种我真的快活不下去了，而我还家里有一个我所谓心爱的女人在，然后我却发现我的房租都是她交的，然后每天拿着好几本合同说这钱马上就挣到了，挣到了咱就结婚，我给你买大房子，这句话说了七年，最后一直说到他走的那一天，等等等等，这一切是我现在所体会不到的，我只能尽力的在剧本里，包括我自己去想啊，去构架他的这个人物的思想，然后也尝试过，包括有一场就是跟小丹最激烈的冲突那场戏，然后在排练的时候就说，我说我哭不出来啊，我很难受，哭不出来，强行哭就会更难受，所有人在底下看真尴尬，然后那个我后来说，我说那个导师，咱能不能不哭，你姐说你随便啊，你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啊，我说好嘞，然后我就更多的其实掺杂了我个人的那些东西进去，然后演完之后，但其实演到了最后我反倒想哭了，然后问说你姐这版怎么样啊，然后你姐说好太多了，就是可能 既然我现在就是不太能达到这个角色，那我就可能我尽可能的去拉近这个距离， 对， 然后掺杂一些我，因为毕竟我互通的是我是都男人， 嗯， 都是男人， 对 对，而且现阶段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对 对, 对, 对，然后而且现阶段都在打拼嘛， 嗯、 都在打拼、 嗯， 所以这些还是很像的， 对， 然后剩下的那些就慢慢来呗。 你是从来没有失恋过是不是？ 没是失恋过，失恋过， 那看来不是很爱。 不是，就是看得很开。 哦，看得很开。 对， 心大 就 没办法。你看不开的话，你怎么办啊？对，看不开 还是不够爱。我跟你说，就一切的源于不够爱。你肯定，这妈呀，这前女友不会再听吗？就谈了一段不够爱的感情，太。 我觉得就是什么呀？其实丁一白，我觉得看得挺开的。丁一白反倒看得挺开的， 嗯， 他之前跟他分手之后，他在台词里那段时间他借酒浇愁，每天，然后包括也跟一些姑娘有过交集， 嗯， 但是都是那种淡淡的那种很简单的短时间的，然后但是后来在戏里至少我在剧本里读到的就是丁一白其实他自己后来自己强行让自己看得很开，因为如果你看得不开你没有办法， 嗯， 他后来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事业上，然后等等等等，他后来反倒成功了。 嗯， 所以说这个女人也是侧面的成就了他。如果说他不离开他，也许丁一白仍然到三十还在每天拿着一个小合同，咱明天就大房子了。 这真是这样的。 其实男人就是每次成长都是因为失恋。 对， 对， 还真是。我觉得这我刚想说，这也是一个比较普世的现象。 是的， 对， 就是因为很多男人跟。在感情里面他是被女人惯成孩子的， 对， 然后他慢慢的就是把所有的期待都放在女人身上， 嗯 啊，然后就少了很多斗志， 是， 对吧， 是， 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失恋的男人都成功了， 是， 对对对， 那女人离开了以后他就醒悟了， 嗯， 就成长了 啊， 对， 特别是现在有一些所谓的婚恋节目，什么带着现女友，什么气前女友的什么的，我总觉得那是假的。但是其实这种情感就是他特别想让他曾经深爱的女人看一看他行。 对, 我觉得这是这个男人内心可能最朴实然后最较劲的东西。 对 啊，你看你离开我了，但是我就想有一天好了给你看，我其实可以， 嗯， 但那一刻他已经不会有多爱那个女人了， 是的， 嗯，因为他成长了， 他只是想挽回唯一自己仅存的那点自尊心了， 对 对对， 男人其实自尊心是很重要的， 是， 嗯，这是小丹啊，真真， 嗯， 哦，那个主持人还没有提到哈， 对， 那个一白你怎么把握这么一段感情，就是似开始非开始，然后呢就是你想这个女人是因为你太好了没有跟你在一起，这种感觉怎么把握？先说你们吧，就你哎那个，真真，留恋啊， 嗯，留恋。 比如说你找男朋友的话，你会因为这个男人特别完美，什么霸道总裁，就是那种电视剧演那样一个角色，特别完美，又高又帅又有钱，家世又好，你就不跟他在一起吗？ 不会啊， 对啊， 我是。跟真真其实还有相通点，是我喜欢主动出击的 啊，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选择一个优秀的男人，我会让自己更优秀起来，这样我才可以。 但是他有可能跟你处了一段时间，他就找别人了，你会想到这个吗？你会有安全感吗？比如说他身边有好多好多女生， 没关系，我还会再抢回来的。 你要真抢不回来呢？ 抢不回来，如果是这样真这样的话，那是他真的是不够爱我， 嗯， 不爱我，那我 就算了。 对。 那王子怎么想？ 就是我觉得我以前其实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找一个特别特别完美的男朋友，我就觉得我一个小屁孩儿，就是跟人家相处，就是怎么能相处得来呢？人家那么好，那么完美，然后说我就想，而且社会竞争又这么强，又这么强烈。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我的想法会转变一些了，因为也毕业两年了嘛，我就在想，可能。我要找一个这样的男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会愿意跟他在一起。 但你 因为 你就是也不在乎结果吗？就说这样男人他就会有很多诱惑呀。 因为这样的男人他就是他已经成功了，而且他对自己的感情，先不说他对我是不是够专一，但是我觉得我会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就是。 你反正也没想到结果呗， 对对对对，就是没想过结果。可能对于当时的这个主持人来说，就是他不敢选择丁一白，是因为，他觉得我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就是生活状态里面。然后呢，对于丁一白这样的人，他没有办法出去触碰得到，所以的话， 嗯，他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可能也就这样了。 嗯 嗯，对，我不可能再接触更多的东西了，他也不想再去弄更多的东西。 妮妮，你看，就是刚刚毕业的女孩的想法哈，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其实刚才我问的问题在于，就是什么样的感情是匹配的？ 嗯， 对吧？就什么样的感情，所谓的匹配是说，它是一个可持续的，不是一个游戏或者不是玩闹，而是一段真正的感情，它应该具备什么？你说两句吧，咱也不怕说比他们大，是吧？ 真正的感情，其实我在刚才延伸一下刚才那个主持人那个啊，因为这个戏里的主持人其实给他设定的是一个乖乖女，她是一个特别听家里话的这么一个女孩儿，其实也有一堆这种女孩儿， 对， 我们公司就有，就也是90后，但是他一切的一切都是家里给他安排的，从上学到大学选什么专业，甚至到结婚的时候选什么样的男朋友，选什么对象，对象结婚，都是家里给安排的，其实这个主持人就是这么一个女孩，她可能她不是她自己本身不愿意跟丁一白在一起，但是由于家里安排她，她也习惯了家里给她安排一切，所以她选择听家里话，是这么一个。 其实我觉得未必也不幸福，我觉得 是的， 对吧？ 对啊， 因为我刚刚就提到说，有时候呢，像那个王子提到的，他如果是抱这种学习的这个心态，我总觉得就是最后长久的情感一定是势均力敌的， 对， 就是舒服的感情一定是 对, 对， 就当有一方比一方要高很多的时候，必然会很不舒服， 是， 而且其中呢，特别是低很多那一方会一直没有安全感， 是的， 这个安全感其实就可以落实的一种不安全感了， 对对对， 当两个人共同进步然后共同成长势均力敌的时候，这种感情其实虽然有可能不再是爱情，但一定是可以持久的相处的一种模式，对吧？呀，就越说越现实其实啊 是， 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虽然不是说在这儿给大家教什么感情秘籍啊，其实就是一种沟通。这个话剧其实也给了大家很多的思考的空间。 对 啊，我们没有说丁一白跟哪个女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对对， 不是。我觉得你也挺幸福的嘛，对不对？苦算什么呀？再过个10年，当他40-50岁、50-60岁的时候，是吧？那10年我就仨女朋友呢。 对， 对吧？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想，小时候你说咱们没考到100分，或者考了7-8名，回家都觉得天都要塌了，说完了，今天肯定得挨揍啊，肯定得挨骂。你现在想来，重要吗？并不是特别重要。 对， 所以经历过程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 哎呀，每一段感情带给你的冲击，因为人的情感总是有很多对你心灵的冲击，对你思考的冲击，然后组合而成的。 是，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剧场去看戏。 对 啊，当我每次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活了好多人的人生。 是的。 真真，如果让你选的话，下次再演你想演谁啊？啊，不是真真啊，留恋，我都已经把你们喊成剧中名字了。 我还是会选真真 啊。你还是喜欢这个角色？你那么不理解他，你还要再演他？ 因为其实我的个人感觉很像郭晓丹，但是我很希望自己很像真真一样洒脱。 是 这样。 所以你希望有一个角色不像你，然后带着你去克服自己的很多东西，对吗？ 对。 那王子呢？你已经演过两个了，演过主持人乖乖女，又演过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最普通意义上的，就是那种叫应该怎么讲，就两个人叫共同奋斗，对吧？共同创业。 对 啊，这样女生其实这样很多的。 对， 包括现在我也在经历着。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是再演的话，我还是会选郭晓丹，因为一直觊觎这个角色。然后就是2016年我们那会儿演的时候，导演说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真真，但是其实我生活当中可能跟真真有一点点像，性格上面就是很闹腾，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有新鲜感啊，也会带给他一样的新鲜感。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男的他不惨，只是我们看的时候他惨，他只是我觉得他只是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他有钱的时候我就不会走了呀，对吧？ 那就离婚了，离婚了，挣钱。 哎，海涵，你刚才好像很不屑哈，就他们觉得你不惨。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其实、 哦、你到底惨不惨？你自己感觉你惨不惨？ 如果这个事儿搬到真的是现实生活中， 对， 十年、 嗯， 这十年之间发生了这些事儿， 嗯。 真的不过也是怎么说呢、 嗯、 在经历的时候一定是最惨的，但是走过来十年之后、 嗯、 当你事业有成、 嗯、 然后紧接着有过这所谓两段非常珍贵的感情经历之后、 嗯、 你再回过头来，嗯，我会很感谢这两个女人，更教会了我在感情中的成长， 嗯， 包括在生活方方面面的成长，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嗯、 哦，不太惨啊，我现在过得很好啊， 嗯， 但是最怕的就是在经历当中的时候，那一定太惨了、 嗯、对， 就当时就觉得全世界都，哎呀，我天， 其实还有一个惨， 嗯， 就是如果说他经历这以后再也没有遇到他真爱的人，其实也是惨的， 哇， 嗯，对对对 对吧。 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在排完练之后回家，我在想、 嗯、 如果这戏要演绎续集， 嗯， 胡来二他这丁一白在干嘛、 嗯、 他后来的感情经历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 他仍然会选择他在最后说的我仍然相信真爱会到来，还是到最后变成了他生命中这几个女人偶、那就某一个的那个影子了， 嗯， 也许我凑合了一个得了啊，或者是怎么样开始玩纯玩， 嗯， 啊，还是怎么样怎么样、 嗯、 这个就是不得而知，但我的心里还是觉得他还是希望和更想要的就是真爱。 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渴望真爱的， 对 啊，真爱是每一个人的追求，对吧？ 对。 但就像妮妮刚咱提到，就是那个主持人到最后说要结婚的时候， 嗯， 说爱也没那么爱，就是搭帮过日子嘛。这句话其实也挺惨的，我觉得 很扎心。这句话特别 扎心， 太扎心了，代表很多人。其实 对, 对，我觉得这句话太扎心了。 是 嗯，当我们放弃爱情，对吧？ 嗯、 走到搭帮过日子的这种状态里，也是需要勇气的。 是的， 就是你逃避了伤害， 嗯、 但是你也没有了爱情，就是这样。所以人总是在得失当中去权衡， 是 嗯，去选择。你选择了一种生活，必然会失去另外一种。 对， 嗯，因为都是无法两全的事情。 对， 哎呀，我们这最后是要惨惨的结束吗？ 还是不要吧？ 还是不要了。 对对 对 对， 啊，其实这个戏呢，在看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很多笑点的啊，它还是很轻松的。爱情本来就是让人愉悦的一件事情啊，无论结果如何，整个过程都是很跌宕的，对吧？ 对，这个戏看、 嗯、 看的时候，就是那个心就跟坐过山车似的， 嗯、 忽悠忽悠的，一会儿 会很 过瘾，甜蜜，一会儿又特别 惨 难过。 对 对， 这才是人生吧？ 对，所以对，希望观众朋友们到剧场里去感受这些。 嗯 嗯， 再说一下你们的演出时间吧。 3月24日至4月8日，在北京西区剧场，地址在护国寺街护国新天地的4层。 嗯，好，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一下有多少爱可以呼来。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奖品的啊，我们关注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会数字876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呢可以在里面留言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加上您的名字还有联系方式，我们会送给两位朋友每人2张的观看的门票啊，这也是剧组给我们提供的，非常感谢。大家到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去留言，留名字还有电话，还有要看的剧的名字，因为我们送出的票比较多，一定要写上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我们的演出地点是在西区剧场， 对 吧？ 对, 对。那今天我们的演艺群英会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特别感谢四位啊， 谢谢朱红， 谢谢、 嗯、谢谢谢谢谢谢 啊。虽然名字叫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其实是我们是享受每一次不胡来的爱情的， 是的 啊， 是的， 虽然说结果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嗯、 但我们认真过付出过、嗯、 对 吧，就是幸福的。 对， 爱过即幸福，是吗？ 对，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爱，然后爱能永恒，虽然很难。